爱情不够深，还是没缘分。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分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意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早晨到黄昏，为你抹泪痕，盼望你告诉我再来我家门，我要向你细诉心中无限苦。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意深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对你情意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，难忘的初恋情人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